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灯火辉煌是狗年最灿烂的记忆，阖家团圆是狗年最美丽的风景，一帆风顺是狗年最动人的故事，万事如意是狗年最闪耀的祝福。狗年到了，祝您的生活大吉大利。大家过年好，我是殷超，在这儿给大家拜年了。今天是大年初四，欢迎您继续来在电波当中感受电影的魅力，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春节特别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重温2017年中国最卖座影片。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变形金刚系列影片，一方面是变形金刚这个招牌具有十足的人气，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想去电影院切身感受一下导演麦克贝最先进最壮观的视觉特效。2017年6月23日，电影《变形金刚》第五部《最后的骑士》在国内上映。和前几部一样，影片上映之后迅速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最终在国内取得了 15.51 亿元人民币。不知道电影《变形金刚》第五部《最后的骑士》您看过了吗？那么这部影片又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美国科幻影片《变形金刚》第五部《最后的骑士》。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变形金刚系列中最烧钱的一部，预算达到了 2.6 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了拍摄上。影片采用的是双 IMAX and 3D 摄像机同步拍摄，这是第一部采用这种技术实拍的影片。在这之前也有很多导演想尝试这种技术，但因为太烧钱，所以只好放弃。除了拍摄技术烧钱之外，后期制作所花费的经费也很高。影片的特效画面由著名的工业光膜打造，由于需要电脑处理的工程量极为庞大，对电脑硬件的要求极其严苛，导致工业光膜的部分电脑直接死机甚至报废。不过导演麦克贝却以此为傲，却以报废了工业光膜电脑的男人自居。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变形金刚》第五部《最后的骑士》的故事。 清新与怀旧，魔幻和现实，奢华与质朴，巨星和新秀，总结黄金院线，再现吸金强片，哪一部电影最合中国观众的口味？今晚我们说电影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7年中国最卖座电影十强展播。2017中国最卖座电影第六位，美国科幻影片《变形金刚5：最后的骑士》 累计票房15.51亿元人民币。 为了警告生命的缔造者，让他们不要打地球的主意，擎天柱独自一人回到了塞伯坦星球。但让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此时此刻的塞伯坦已经变成了废墟。 我的星球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的星球岌岌可危，我一直在等你，擎天柱，来见你的缔造者。 你就是我的缔造者吗？ 我是昆塔莎，我是生命天尊。 你对我的家园究竟做了什么？ 擎天柱被昆塔莎扇了一耳光，紧接着他就被洗脑了。 你竟敢顶撞你的神灵！你们的战争毁了塞伯坦， 是威震天挑起的战争， 是你毁了你的星球，蠢货！我完美的杰作，你要做出补救，不然变形金刚就永远绝种了。是我缔造了你，你必须听令于我。 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家园。 有一个方法能够重建你的星球，我造物之能力，那把权杖被我的12个卫士从我身边偷走了，他们背叛了我，将之藏在地球，赠予你们宝贝的人类。这把权杖是让塞伯坦星球重现生机的唯一方法，你要帮我找到他。你想求得救赎吗，擎天柱？想吗？ 我的缔造者，我愿意。 地球上，擎天柱离开之后，他的死敌威震天也销声匿迹，机车人和霸天虎两大阵营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了秩序的他们接二连三地降落到地球上，在城市中展开混战，给人类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无奈之下，变形金刚在地球上被列为非法存在，世界上成立了一支专门绞杀变形金刚的军队，无论那些变形金刚是好是坏，只要降落在地球上就格杀勿论。所以汽车人们在地球上过得也并不安全，他们往往选择在战争的废墟中躲藏起来，以免被人发现。不过这一天，一群好奇心很强的孩子闯入了一片废墟，并且发现了几个身负重伤的变形金刚，紧接着军方也发现了他们。就在军方准备绞杀他们的时候，擎天柱的老朋友凯德·伊格尔带着大黄蜂赶到，他本想驱赶走人类部队，拯救变形金刚和孩子们，但没想到变形金刚们伤得太重，他也无能为力。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废墟时，一个盘子大小的护身符偷偷爬到了凯德的包里。等到凯德发现他的时候，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而且护身符直接附在了凯德的手臂上。就在同一时刻，远在英国的爱德蒙·伯顿爵士感应到了护身符被激活。爱德蒙是一位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他也是圆桌骑士团秘密的传承者。早在中世纪，变形金刚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当时昆塔莎的12个卫士将造物权杖偷走，后来他们的飞船坠落在地球之上。当时亚瑟王的挚友也是传说中的伟大魔法师梅林发现了他们，卫士们将权杖交给梅林，梅林利用权杖的力量，在卫士们的帮助下帮亚瑟王建立起了强大的帝国，并和12个卫士们一起组建了圆桌骑士团。他们的任务就是要防止昆塔莎前来夺取权杖。如今已经过去了1600年，圆桌骑士的秘密只有伯顿家族的人知道。当他感应到护身符被激活，就知道昆塔莎要来地球了。为了阻止他，爱德蒙立刻派出机器人仆从长老去寻找凯德， 同时让强大的汽车人热破将梅林的传人薇薇安·温布利带到自己的面前。 我介绍一下，薇薇安·温布利小姐，牛津大学历史硕士、哲学博士，还是人类自服学博士。还有补充吗？这位是 Kate。 我姓伊格尔，凯特·伊格尔，我是个发明家。 哦，你是个发明家呀。 对，是。 发明了什么东西？ 好多东西呢。 比如说呢？ 东西多了去了，比如你听说过的东西。 比如？ 你即将听说的东西正在申请专利呢。 啊、 哦、啊，说是什么意思？那我也会说啊、哦、我是英国人，我特别高贵冷艳，可我不是来挨骂的，一个女书呆的，穿得跟脱衣舞娘似的。 脱衣舞娘 啊，只有在美国受良好教育是对他人不敬。我这身打扮如果让你不舒服的话，那我可以脱了它。 好啊， 啊，这够了！ 长老听不下去了，冲过来就把凯德摁倒在地。 我说长老， 我是否该取他的人头，女士？ 那挺有意思的，不过我还是能够保卫名誉的。 但我实在太想掐断他的气管了。 你要控制长老，你要学会控制那股冲动，把思绪切换到其他事上。 好的，我的主人，比如想想叠被子，煮煮饭，做做菜呀，给银餐具抛个光，我再努力控制呢。 他是一名头领战士，血统很稀有。 你这哥们儿疯了，看着相当邪恶，跟性格分裂一样。 很好。 暂时解决了凯德和薇薇安的矛盾之后，艾德蒙带他们走进了一个墙上挂满名人画像的房间。 这些东西都是韦特维肯家族的。家运昌隆时，我们这儿贵客盈门，有大思想家、探险家、科学家、艺术家、世界领袖、文艺复兴弄潮儿，比如叶克吉琳娜大帝、华盛顿将军、莎士比亚、伊丽莎白女王、亚伯拉罕林肯、那个当然了，他们莱特兄、乔迪、盖朗奇罗、达尔文、丘吉尔、爱因斯坦、史蒂芬霍金、莱昂纳多达芬奇、牛顿、拉瓦索尔、扎特、贝多芬、巴勒、凯迪罗斯福、哥白尼、柯南道尔、特斯拉、伽利略。他们都属于一个秘密结社组织，为了同一个事业聚在一起，保护变形金刚的秘密历史。在这儿的地球岁月，这个就是韦特维肯家族谱系，梅林·维维安娜可以上溯40代人。那边的桌子上有一张照片，你父亲就在其中。这些他其实很想告诉你。我自己的家庭其实啊，在这只是一小部分。 VB7 看起来像大黄蜂。 就是他，他当时隶属于恶魔兵团，算是凶狠的作战部队。他曾帮助力挽狂澜。 经过艾德蒙的讲述，凯德才知道，原来大黄蜂还参加过二战，那时的他非常凶残，甚至曾袭击过纳粹总部。这些经历让凯德感到吃惊而意外。 大黄蜂？ 嗯， 他挺乖的。 二战期间人们对他有很多称呼，但从不说他的好。这一切可以追溯到公元484年的亚瑟王和他的魔法师梅林在巴顿山逼退并粉碎了萨克森骑士队，那就是他的剑和狼牙棒。 这是个谜。 每一个传奇，每个谜团，每个故事，看似炉边传的闲话，其实背后都有一整套逻辑。 你刚才说的我完全赞同，但这和逻辑无关了。你说的可是魔法？ 比如你这能唱会跳的兰博基尼吗？一切极度先进的科技都与魔法难以区分。 亚瑟·克拉克说的。行啊你。 对，我念书都没带过考安博士、教授、哲学家，随你怎么称呼你自己吧。是没了， 以上所有都是。 这个地方当初就是围着那个著名的圆桌修建的，布希瓦尔、贾维恩、特里斯坦、兰斯洛特，当初他们就坐在这里，一共12个人，而坐在他们后面的则是12位塞伯坦的来客，12个外星骑士。在卡米洛特城堡看到了人类有多高尚，多爱护荣誉。 就在他们谈论的同时，长老在一旁弹起了钢琴，但艾德蒙却觉得他破坏了气氛。 长老， 主人， 你又把气氛给毁了。 我是想让这一刻更有史诗气息。 你安静就行了，你这是怎么了？ 莫得找他脖子，我非勒死他不可。这个属于亚瑟王本人，传说里说那最后一名骑士某一天会被选中，拯救世界的斗争便会开始。看样子凯德先生，那位最后的骑士就是你。 什么？他穿过整个宇宙就是为了找我？ 不，不是特意冲你来的，不是因为你是一个落魄的德州发明家。真的。打住！ 怎么了？ 再不打住，我把你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送回塞伯坦星球去。 哦，吓死我了。 我不是落魄发明家。 他的意思是你具备骑士的各项品质，凯德先生。薇薇安小姐，说说骑士的品质。 好，骑士的品质包括内心纯净、英勇、荣誉、美德和正直。 这些我都有啊。 最为重要的是私生活有节制。 有劫持？你的伙计把我空运到这儿来不就是劫持吗？ 不是，有节制。私生活方面节制，制就是禁欲。 我知道我开玩笑呢，那单词我也会拼，谢谢。 真有节制吗，凯德先生？ 确实节制一阵子了。 一阵子是多久？一周、一个月还是一年？ 就是一阵子。 我就是问问大家，不就聊聊天吗？就聊私生活呗。 对哈，嗯，哈什么呀，英国人又有讲究了？ 没有，就是好奇而已。 我不就是有节制吗？ 你节制干嘛？可以长寿吗？ 你个英国女人，你闭嘴。 薇薇安觉得实在无法和凯德沟通，只好选择转移话题，聊起了面前的圆钟。 这是什么呀？是张地图吗？ 这桌子来自塞伯坦，这真是个谜，我一直想要解开，结果搭上了一辈子。 那这些浮雕文字都说什么了？ 这是古塞伯坦语，一句说遍宇宙的咒语。 Seglas Nitonde。 等一下，这句话我听过，船上的一个骑士说的，什么意思？ 就剩最后一口气，也要守护权杖。 好吧，这太荒谬了。 他们给起了名字，我们也起了。 这是梅里权杖， 它是一个外星族群赠予他的，融合了他的基因，所以只有他自己有钥匙解锁那外星能量，也就是那时候所传的魔法。这根权杖是给梅林陪葬的，我们将它隐匿了1000年，它如果落入恶人之手，就意味着我们相知相爱的一切将顷刻被毁。守卫的骑士们化作一条大龙，以专门守护它。现在它处境极为危险。 是威震天，他找的就是这个。 我们不得不应战，他们就是冲着这个来地球的，而我们要尽早拿下权杖，以免无可挽回。 等等，我们要干嘛？ 只有梅林的直系后裔出马，才能使用这件威力超强的武器。而你，薇薇安小姐，就是梅林最后一名在世的后裔，因而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好的，等等，往回说，你是说我和魔法师梅林有关？哦， 有点震惊，对吧？只有你知道权杖的位置，是你父亲透露给你的，他肯定留了个线索，对吧？ 你确定吗？他完全是不知情的表情啊。 听着，在我的记忆里，我父亲从小到大唯一告诉我的就是滚出他的书房。 两个世界相撞，只有一个能生存，这话是你常说的，现在来不及说教了，这是你与生俱来的使命。这是塞伯坦正在赶来的照片，而且只有你能阻止他们，所以你最好尽快找到权杖，要快。 反应不对， 薇薇安带着凯德回到家，从父亲的书房里找到了线索。原来权杖已经埋在了大海深处，想要到达那里需要搭乘海军博物馆内的一艘潜艇，而凯德身上的护身符就是启动潜艇的钥匙。不过埃德蒙却无法和他们共同去寻找权杖了。埃德蒙也没有闲着，他调查到昆塔莎的目的是让塞伯坦星与地球相连接，然后发动权杖的力量，将地球的生命力全部吸到塞伯坦星上，以此来恢复塞伯坦昔日的荣光。就这样，薇薇安在凯德的帮助下，在海底找到并激活了权杖。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叛变的擎天柱突然杀到，把权杖夺走了。大黄蜂在海面上追上擎天柱，尽管他成功地唤醒了擎天柱，不过这一次行动还是晚了。威震天突然带人赶到，夺走权杖。虽然擎天柱已经清醒过来，可是十二卫士依然将擎天柱看作敌人，想要处死他。但是凯德却拦住了他们。 凯德，我已经辜负了你，我毁了地球，地球是全宇宙的仅存之地，这里的人们让我能感觉到它是家。 只有你能挽救局面了，没有你我做不到。我们曾经并肩战斗过，就看你了擎天柱，没有你我们都得死。现在就决断吧。 我的弟兄们，我永远都不会再背叛你们。我是擎天柱，为了拯救地球，我们必须回到塞伯坦，并且干掉昆塔莎。 这时威震天已经带着权杖来到史前巨石阵，这里是连接塞伯坦星和地球的地方。昆塔莎从威震天那里接过权杖之后，就利用权杖的力量汲取地球的生命力。庆幸的是，擎天柱率领汽车人和十二卫士一起赶了过来，同时人类也派出了军队。在多方势力的帮助之下，擎天柱和大黄蜂携手击败了威震天。昆塔莎见自己大势已去，选择了逃跑，而凯德则帮助薇薇安解除了权杖的力量。 每一段传奇的最深处蕴含着真理，地球深处还藏着一个危险的秘密，这个星球上还有很多东西是肉眼所不能及的。我是擎天柱，呼叫所有的汽车人，是时候了，该回家了。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变形金刚》第五部《最后的骑士》。其实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并不顺利，变形金刚剧组一直以来都在和美国军方处在相互博弈的状态，因为影片当中需要出现大量军事装备和场所，所以又必须要军队合作。但军方也提出了条件，就是对剧本享有最终决定权。之前的剧本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有一个汽车人被美国大兵失手打死了，但是军方看过之后坚决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军方不会犯那样的错误。除了和美国军方周旋之外，这一次剧组还要和英国政府交涉。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爱德蒙爵士访问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这段戏就是在真实的英国首相办公室中拍摄完成。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变形金刚》第五部《最后的骑士》的片尾曲，由张杰和 X 特使乐队合作的《火炬》。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Bring on the force of nature. Bring on the storm that brings. And if you get lost in the shadows, there's a fighter inside you to be the light that guides you. bows and arrows. Bring on your plagues and pharaohs. Cause if you get lost in the shadows, there's a fire inside you, and you know that I'll find you.